说我俩长相依，为何又把我抛弃？你可知道我的心里，心里早已有了你。你还记得那过去？过去啊，我又爱你，我又恨你，恨你对我无情无 慢慢